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之际，意大利综合投资集团董事长让卡洛埃里亚瓦罗利以我们时代的巨匠、永恒的主席为题发表了文章。文章指出，金日成主席是一位抗日的传奇式英雄，慈祥的父亲，自主时代的开创者，举世罕见的政治元老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战略家。他把主体思想作为领导指针，来揭开了民族独立的新时代，打造了保证祖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牢固基础。金日成主席永远忠止朝鲜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恶毒的铁蹄下，作为一个弱小民族遭受痛苦的时代，大大显示了朝鲜的尊严，西方社会也公认他是20世纪杰出的国家领导人。文章在爱国遗产的小标题下指出，金日成主席洞察到枪杆子在开拓民族命运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，建立了朝鲜人民军，并以灵活的军事战法和战略进行了英明领导。文章在以高瞻远瞩的伟大洞察力判断世界形势的小标题下指出，金日成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，他正确地了解到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，以远大的眼光主导世界政治。